不愿意看你在流泪，可我却不能在你身边安慰。多年在外想你的心情越来越强烈，想你从前依偎在我怀里，想你生气时绝对的样子，想你在没有人时总偷偷地说着我帅。你一个女人不容易，努力赚钱还要照顾家里，你可知道此刻的我有多么心疼你。每次回到我们生活的城市，你总是用温柔和微笑来掩饰，把全部的苦都自己来背。都是我的错，请你原谅我，为了你受再多的委屈都值得。本想给你我们的未来，可代价却是两地的分离，只能够用思念互相祝福。都是我的错，请你原谅我，为了你我会更加珍惜自己。只要我们的心还在一起，岁月会有无数的惊喜。我爱你，谢谢你。一个女人不容易，努力赚钱还要照顾家里，每次回到我们生活的城市，你总是用温柔和微笑来掩饰，把全部的苦都自己来背。可代价却是两地的分离，只能够用思念互相祝福。都是我的错，请你原谅我，为了你我会更加珍惜自己。只要我们的心还在一起，岁月会有无数的惊喜。我爱你，谢谢你。都是我的错，请你原谅我，为了你受再多的委屈都值得。本想给你我们的未来，可代价却是两地的分离，只能够用思念互相祝福。都是我的错，请你原谅我，为了你我会更加珍惜自己。只要我们的心还在一起，岁月会有无数的惊喜。我爱你。